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时间啦。今日阿笋哥就即刻翻嚟啦，喺康城里边。咁咧，我哋咧就揾阿笋哥特登诚邀翻嚟录一条声，谈法国， 谈下法国啊。其实法国都冇乜嘢特别。 唔系唔系，好多法国閪嘅。 法国閪，冇法国閪。 唔系，我睇电视，法国女人一揽住就打个车轮噶咯。 法国閪又冇乜，法国波啊，见到好多。 系咩？ 咁啊，都系大家都听过啲老掉大牙古仔，即系去到沙滩啲女唔戴胸围。 系咩？ 咁然后对波顿下顿下。 咁你有冇埋去揸咧？ 有冇？但系最精彩嘅一幕咧，就系喺沙滩嗰度咧，就见到一个女仔，咁啊着件，其实佢件 T 恤都几贴身嘅。跟然后咧，佢突然喺你面前咧，将件 T 恤。向上拉喎，然後一對波咧咁彈下， 爆炸而出。 哇！嗰種感覺咧就係 有冇扯旗？ 扯唔切啦。 唔係，我想問下，如果攬住佢啜一下會點咧？埋去 應該都會射精啦，我諗。 咪效果咧？ 效果應該要自負啊。因為咧，你知啲法國佬咧好中意飲紅白酒啊嘛，周圍都係玻璃樽，俾人爆樽係話咁易，所以 哇死人㗎啦！嗰個好厚㗎， 好撚厚啊，真係。 哇！咁呢個真係豔遇喎，同埋我想問下法國嘅女仔係咪好易追嘅咧？真係 我唔知喎， 熱唔熱情咧？ 我都係只係喺嗰度一個小工啊，係啊，望左望右都冇人同我傾偈嘅。 你埋去啊嘛， 所以磅個老母啊！不過咧，我想講咧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哋好多觀眾咧都去過法國，都冇乜好講。咁我最想具體集中咧講下今次喺法國遇到一件事。 咩事咧？ 畢生難忘。 咩旅程啊？ 咁樣咧就我哋因為咧個行程都完咗啦，咁啊最尾就決定喺法國度留兩日，咁就去咗尼斯附近嘅一個地方咧，就租咗一間 apartment。 哇，好撚貴喎！ 咁啊都貴噶，呢個接近1500-1600一個晚上咁樣。 港幣。 港幣。 哇！咁你幾撚金頂？ 咁你聽？ 好撚大嘅 apartment。 唔係，係嗰啲你大概我諗。300尺啦，兩個房啦，其實是一個老人家的屋企嚟嘅，即係我哋其實係俾當地人呃鳩嚟嘅，即係佢話喂我俾間屋你，跟其實原來是叫 同埋你一齊住嘅， 撲街你老母死開啦！而家我哋揾錢啊嗰啲啦，咁然後咧就去到佢屋企住，咁佢初頭話俾我聽你有兩房兩一廳咁樣，咁原來兩間房就係一間房啦。另外咧，客廳佢就當係一間房，咁由廚房我當一個廳咁樣咯，好嘢喎，有啲智慧嚇， 有啲智慧啊！ 咁樣嗰時候咧，我去到嘅時候咧，咁啊撲街啦，咁啊兩個老細瞓咗一間房，好自然啦。第一個晚上，咁然後咧就出邊有張 sofa， 咁樣咧裏邊有三個人，一個係我啦，咁咧就係另外一個咧，佢就係製片，製片係 producer。咁佢大我一年嘅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個客嘅 finance， 即係個客嘅財務，佢就細我兩年嘅，咁呢個客嘅財務幾得意嘅，因為咧佢就佢喺內地其實咧有好多物業嘅， 男定女嚟噶？ 男仔嚟嘅，咁一路行一路傾偈嘅時候咧，即係我諗其實都冇乜好傾噶，得閒問下，喂。阿筍哥啊，我想開間餐廳，你有咩建議？我心諗，我俾到建議你又好。 我開餐廳啦，到時就 咁啊，都唔係嘅，有即係你有咁嘅 idea， 你都未必有咁嘅本金。 啱， 我聽我哋節目嘅人好多都係英雄，但係冇錢啫嘛。 咁就咪英雄啦，屌你！ 咁然後咧，點樣？咁然後就佢點解會出咗嚟打工咧？其實就係因為咧，佢想脱離佢。爸爸媽媽的管治啊， 明白。 於是乎不想幫家管理盤生意，於是就出咗嚟。咁但係佢阿爸咧，依然都係將嗰兩座大廈的租金咧，一座俾咗佢，一座 一座啊， 一座一座 一座好多單位喎、 啊。係啊，一座嘅租金俾咗佢，所以我同 即係佢係冇唔憂冇飯食嘅人嚟 嘅。一座咧就俾咗佢老婆。咁佢條契弟啊，係入到去買 LV 咧，好似我唔知佢買幾多 啊。 但是呢他退税是退了700欧罗。 700 即是7000多元。现在讲紧平均呢退税是 12%。那你想想他买了几千元。 即是几千10多万咯。 乘返十。7万多。即是他求其买的都是。见到的时候呢即是这个靓咁要那个靓又要咁样。那那个夜晚呢那么点过呢咁啊冇計啦，兩個大佬咁一定係瞓房噶啦，我哋三個僆仔係瞓廳咁樣啦。 咁有錢仔瞓中間，咁、 啊、 我就瞓埋牆。另外咧，嗰、那個 producer 係女仔嚟嘅。 哇！梗係攬住個女仔瞓啦，屌你！ 唔係，佢就瞓喺佢就瞓喺個有錢仔嘅另外一邊啦。 哇！屌呢、這個真係兩頭插木而妻啊！ 嗰、啊、晚咧，嗰、啊、晚咧都轟動啦。我咧慢慢咧就喺夜晚我都慢慢瞓著咗啦，咁、啊、其實就唔係好瞓得著嘅，因為咧個天氣其實都幾熱。 啊， 發覺嗰時候我 冇冷氣嘅咩？ 25度冇嘅，嗰度全部樓都冇冷氣。 唔撚係啊！25度冇冷氣點瞓啊？ 即係但係我諗係今年對佢哋嚟講係最熱嘅啦，已經，因為佢哋平均係17-22度嘅啫。咁今年係突然間一飆升咗咁樣。咁然後咧就喺嗰個夜晚咧，我突然間見到咧，那個女仔將隻手咧就搭埋咗喺個男仔嗰個褲檔嗰位置，然後咧瞓下瞓下，咦？點解我會見到喺下邊嗰度有啲波浪紋飛咗，有啲波浪飛咗出嚟嘅咧？ 波浪 咧？啲波浪啊！你坐下坐下咪有波浪咧？嗰張床單咁樣，咁咧佢哋以為我瞓咗覺喎。咁然後咧，咁啊， 唔係你即刻同佢講吧，嗱換位啊，屌你！哇，你搞掂換位啊！ 唔係，即係嗰時候咧，我都覺得 侵埋我玩， 我都覺得 撈亂玩， 我都覺得啊，呢、這個女仔真係香港女仔嚟嘅，即係我都覺得哇，你都真係幾識做喎咁樣。咁然後第二日咧，一定你聽到啊，哇，呢、這個阿杜 N， 阿杜 N 你做得咁好，我哋下次一定揾你翻嚟幫手咁樣。跟住然後咧就係啦，咁佢其實佢一個 freelance 嘅 producer， 咁樣我覺得都真係幾犀利。係，咁後來點咧？ 嘛，你應該同佢講嘛，嗱，你唔侵我玩，我告發你；你侵我玩，一係就撈亂玩，一係就換位。 唔會告發，告發佢冇用嘅。 屌你老味真 係！我繼續咧就講呢個阿杜 N 係乜人咧？阿杜 N 就係一個 producer 啦，咁佢又有另外一個 case 嘅喎。係，咁樣啦，就嗰日嘅一日晏晝，咁我哋今次做呢個廣告咧，其實係一啲阿伯嘅名牌嚟嘅。 咩牌？ 即係你可以好似蒙特嬌嗰啲咁啦。 我識唔識阿伯字？ 一間我哋 off mic 先至講得，係啦，費事啦，唔係咁好啦。 明白明白。 咁然後咧就係一個阿伯嘅名牌嚟嘅，咁一隻錶閒閒地咧，佢係玫瑰金色嘅。 飛碟。 啊，唔係，佢哋自己公司出嘅牌子，咁都幾萬蚊隻嘅，咁又唔可以話係超級大名牌，不過幾萬蚊你諗下都係精工勞力士 嘅幾入去啦， 之上啦嚇。咁然後咧，咁就你知阿伯戴啲錶通常都大錶面嘅，因為咧睇唔到啲字啊嘛，大錶面粗錶帶。咁然後咧，那個女仔咧就同阿客講話，哇！你公司出啲錶嗰只，哇不得了啊！我真係好中意啊！跟住然後咧講講下，如果我有啊好啦咁樣，跟住然後咧個阿客咧都望一望，咁啊，其實冇乜所謂嘅呢、這個不過啲阿伯錶嚟嘅喎，你細路女點戴啊咁樣，佢話女仔隻手又戴粗錶面先好睇啊嘛，咁先有品味啊，同埋啲靚嘢戴邊我隻手都好睇噶啦咁樣，哇個客俾我吹到飄飄然，呢啲叫假空吹笑，我真係 走內射精啊啫，你俾埋條波啦，我睇我即刻買，我即刻俾 條女冇波， 哇正喎，可以屌屎翻 嚟，因為呢個經過假空吹笑之後咧，哇跟住然後咁佢應該好成功咁樣，我唔知佢有冇到啦，咁然後佢話你不如咁啦，嗱呢只我唔俾得你，咁你下次上嚟 office 度揀啦咁樣。我唔知個客係推佢定係攬佢啦咁樣。即係冇咯，即係今次法國之旅咧，最經典係呢兩件事啦。睇到一個香港女仔點樣喺異地委曲求全啊！ 佢唔係委曲求全，呢叫即係機會， 用盡自己所有嘅辦法，喺最低嘅成本、最短嘅距離，然後發出最致命嘅攻擊。 你咪叻女咯，屌你！ 哇，我覺得呢個真係武林高手。 呢、這個我話俾你聽，喺學術界同埋醫學界都有。 嚇嚇！ 我話俾你聽，我醫院做咁多年，逢係一啲即係護士或者係一啲嘅醫生啊， 嚇嚇 個助手啊，即係嗱護士通常都係醫生助手啊，有時 護士通常都係醫生助手啊嚇。 咁咧要升職咧，我話俾你聽，通常都係啲靚女升得好快。咁咧， 升上去係咩啊？ 升上護士長啊、ward man 啊、譬如呢個 department manager 啊、或者升一啲行政管理嘅。 但係醫生升佢嘅， 即係個報告係醫生寫噶嘛？ 哦，即係醫生同護士唔係兩個系統， 唔係兩個系統嚟嘅，基本上係一個系統。話、哦、就話兩個獨立系統，其實基本上是一個系統，因為你老細始終都係個醫生。咁、啊、咧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、是、我話俾你聽，醫生嘅圈子仲黑咁。曾經有一件事咧，就有一個靚女醫生，咁咧佢咧就趌起個屎忽，咁咧嗰日咧就喺度傾緊嘢，咁突然間有一個香港好出名嘅即係心理學醫生，男人嚟嘅，唔係顧醫生，嗱邊個名字我唔夠膽講啊，話俾你聽，因為呢件事真係有發生過，我唔係吹水，邊個名字我真係唔敢講。 我哋應該 off mic 就 講啊，佢一隻手就拍落呢個女醫生嘅屎忽度，之後搣一下，我話俾你聽，當場超過20人，你知唔知個個係目定口呆？但係嗰個女醫生咧？是很漂亮的，樣子是四眼妹，但是很姣的，很有姣勁。另一塊面過來，你知不知道說什麼呢？大哥你好啊，我心想，喂屌你，如果我拍下去，我想他不是說大哥你好啊，你這個鹹濕仔，我屌你老母，你還不坐牢，我告你的丈夫啊。 喂，但其實我都很難理解喎、啊、以前呢這個、啊、我們 但是我未說完啊、 哦、okay, 你說 這個女醫生在入嚟醫院同期的是最早升的一個顧問醫生。 O、okay. K、啊、即我不明白為什麼男人要摸女人的屎忽咧，仲要搣一下喎。即係你摸就好啦，點解你要咁樣揸住要搣一下？ 筍哥，你試下佢哋呢個好撚過癮㗎。 我未試過喎。 你試下你知啦。 即係咧，嗱，我有咁多個女朋友，我都未試過喎。即係咩手去搣下佢？ 唔係，仲要拍一下有聲嘅啪。 你有冇試過搣下女仔？ 有，成日都搣噶。 係咩？ 係啊。 有咩好搣咧？其實。 好癮啊！ 係咩？ 係啊，尤其搭電梯嘅時候，佢上下扭下扭下屎忽搣啊，好撚肉緊啊！ 感受唔到嗰種趣味。 你試下咪知咯。 係，呢啲係 cast 嘅問題。 唔係你喺街度試下知啊！嗰陣時你又有趣味啊，仔。 係咯，我覺得就係。 因為嗱，我話俾你聽。這個世界女仔出來做事尤其做啲行政管理，你不要說做地盤肯定是男仔做數個女仔擔擔抬抬。我告訴你，女仔我見那麼多，我出來撈那麼久，逢是一些女仔在行政管理方面做行政，只要你肯付出某一些代價，我告訴你包你是很好做。當年我去看過一個豪宅，那個豪宅呢 就你在 case 講過的了， 講過的了， 勞居 嘛、那就不講了。那呢我告訴你，你只要肯拋個身出來，真的找到很多好處。尤其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上班穿小背心、上班穿得小布、他是令到你想幫他做事嘛、嗯、即是他不是不令到你想幫他做事，說真一句，有個養眼的人在公司，你都會做事做努力一點，對不對？ 都是的，我這個香港三大部俗稱東平泰啦，你知道哪個參加嗎？ 東方蘋果、 太陽、這樣呢，我哋三揀一啦，大家自己諗下邊一間啦。咁、曾經有咁嘅古仔嘅，咁樣咧就你知做報紙都有啲部門主管咁樣啊，佢哋叫採主啊、採訪主任咁樣啦。咁啊見到個女記者，佢話：哇，今日好熱喎、啊！咁樣，你知道個女記者點應佢咧？ 點應？ 回心一笑，得啦，著少啲嘛。 嗱，呢啲咪係咯，你出嚟撈嘢，女仔著數過男仔啦。嗱、嗯，同埋一度咧，我想講下。 但係如果遇到女上司，係咪就撲街咧？ 女上司睇你點應付咯。 其實咧， 千祈唔好硬嚟。 女仔嘅世界咧，佢哋遇到女上司係好麻煩。我哋公司個經理都講過話，男上司係好應付啲。咁啊，梗係啦，男主見到你 dead 堂啊嘛。 同埋打開大埋啲啊嘛，男人。 男人係，即係咧，但係你會得意噶嘛？我哋講緊嗰個世界咧。其實我哋話女人之所以成功，係因為上面有個男人喺度。 啱啊！ 咁但係如果女人嘅世界裏面有個女人喺上面嘅時候，咁跟住下一轉係咪就係男人會成功咧？咁樣 咁啊，未必喎。我話俾你聽，嗱，要睇下你嗰個係咩女人。嗱，我撈嘢咁耐咧，我話俾你聽。 你有冇試過用色相嚟迷惑女人，令到你升職加薪咁咧？ 做唔到啊！ 因為其實你哋護士界通常 唔係問題係我個色相迷惑唔到人，同埋我哋掘頭盡是冇得升。 骨頭真是 沒得勝。還有一樣嘢就是我很喜歡拍女人做事，又不是一些、眼光短淺的，我說的是一些真的出來即是吃即是真的做大生意的女人，她的目光是很遠大的。因為男人通常是很浪漫的，為什麼我這樣說？我舉一個例子， 是女人是不浪漫， 通常一些私人呢去到一些地方，譬如被人賣到豬仔作下屍啊之類之類的，女人不是的，被人賣豬仔去到東非、做雞先，你想下一餐飯吃什麼先，先想第二餐飯做啲乜？男人唔係㗎，去撚到啊紅桃毅露之餘，超嚟高二四六，卒之又屌你老尾，喺嗰邊拍死二啦！女人唔係， 女人點解係咁咧？因為佢哋好踏實噶。女人做嘢一步一步嚟，個過程要好清楚 ，step by step。所以我好中意跟女人去做一啲大陀嘢。嗱，細陀嘢我唔中意啊，因為細陀嘢 step by step 冇意思。 哦，就講 你只係個目標。搞掂就 OK， 但大台嘢係好有意味嘅。 啱嘅，有時譬如話同啲女仔一齊去旅行咧、啊，女仔通常都係話、啊、我哋咧喺5:30就去到火車站，然後咧6:15我哋去到之後咧，就7:15咧，我哋又轉飛機，咁、然後咧8:15咧落機，一定要食飯先喎，唔係等緊肚仔餓喎。咁然後咧食完飯之後咧，9:15我哋翻酒店，喂，係時候瞓覺啦。嗱、啊，今日咧就唔適宜屌閪嘅， 唔係今日好適宜屌閪嘅，屌。 即係咧，佢哋所有嘢咧係會 organize 得好好。啱啊。咁但係調翻轉就係男人就唔係，即係譬如我自己同啲麻甩佬去旅行咧、啊，去到先算咯。 諗住嗱，我睇翻你頭先嗰個例子啊，個女人同個男人，你嗰個男仔咧就話有兩棟樓收租揸手一個，好浪漫㗎。我唔中意阿爸阿媽管，我自己出嚟打工。 幾有型？ 幾有型？呢叫浪漫。但係個女人唔係，個女仔好實際，佢幫你打飛機。搭隻手係負擔，點解佢唔揾你 咧？我冇話過佢幫佢打飛機喎，可能5毛足塞咧。 你戇鳩咁撚多塞，吹緊簫都未定啦，仔！屌你你腳，你應該同佢講親埋我玩嘛。嗱、我想同佢講，點解個女仔肯做呢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好踏實，佢知道我下一步要做啲乜嘢，我要為揾食，我要為自己嘅前途，所以佢犧牲，佢唔係犧牲嘅，其實屌我付出隻手啫，冇乜嘢噶。 其實冇嘢，其實冇嘢損失。 啱，冇嘢損失，但係佢得著嘅嘢可能多過你好多。點解佢揀呢個男仔唔揀你？連毛夾絲你稱埋唔夠3-2重，點揀你啊 ？Sure 啦，佢揾我冇著數俾佢。 啱啊，所以係好實際㗎，女仔。啱。即係你唔好覺得話女仔做嘢唔實際，女仔做嘢會浪漫。我話俾你聽，我拍咁多個女仔做嘢，未試過一個女仔係浪漫㗎。佢哋永遠做嘢係 step by step， 非常之實際，知道自己未來喺邊度。 其實好得意，今日咧你見到咧，嚟緊我哋呢個世界咧，我諗都會轉翻去母系社會啦。呢、這個睇嚟都係向呢個全世界不可逆轉嘅趨勢。 原因就因為女人讀書多咗， 同埋你會留意到咧，而家越嚟越多嘅上司咧 係女仔， 係女仔， 啱啊。 咁所以咧，所以我會唔會係咁咧？譬如話以前咧，女人得咧，係因為佢個上司係男人。 唔關事，以前啲女人唔得就係因為佢嘅知識水平有問題，即佢哋讀書讀得少啊， 有 即係受知識教育受得少。 咁有冇見過？有冇聽過啲男士咧、用自己嘅色相犧牲色相，然後咧可以或者付出一 點？有，當然有，當然有。 係咩？ 當然有。 講嚟聽 啦。嗱，譬如我醫院， 我未聽過喎，真係。 咁咧有一個以前我哋個總護士長啊，個行政總監未轉醫管局之前，好啦，核突。 係嘛？ 好啦，核突，真係好啦，核突。你肯食得落啊，真係掂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咁真係有人食得落，咁啊當然就可以坐直升機咁升得好高啦個位。咁但係就你要硬呢啲嘢咯，即係真係好撚怪獸啊！即係雖然我打怪獸打咁多年，為地球和平而戰咗咁多年，我都唔能夠去到戰勝佢。 但係佢點食咧？唔係即係嗰條仔，佢用咩方法？你知唔知道咧？ 都係嗰啲埋身電下你啊，氹下你開心啊，幫你出下頭啊，諸如此類。 醜樣嘅人真係有啲弱點啊！ 唔係，女人有一個弱點。女人個弱點咧，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性慾呢樣嘢係好緊要。我近排睇咗一本書，就講一個形容性慾。嗱，性慾係強而有力，定期回歸。我哋喺性慾嚟嘅時候，會唔考慮呢個榮耀、羞辱同埋社會地位，去做出好多為滿足性慾嘅行徑。所以男人會非禮。女人咧到某啲年紀咧冇性慾嘅調劑嘅時候，佢一性慾一嚟就會好變態，所以你見到啲女上司話：哇，點解翻工咁撚變態？因為佢發泄唔到嗰種性慾。咁只要咧你喺嗰段時間你觸摸到佢，佢抄下佢閪啊！哇，屌你損下腳趾啊！著件漁網底衫翻工啊 ，T 恤著出邊，哇，屌你威兒降降糖食啊！佢一拖你入房，哇，屌你老味，你真係坐直升機上啦，啱唔啱先？咁因為嗰個性慾主張咗人類。好多嘢嘅主宰咗， 啱， 咁因為女人去到某一個年紀，即係等於你啫嘛，冇飯食你都發癲啦，冇閪屌你都癲啦，即係咧個女人你冇閪屌，哇有條仔要屌你喎，大佬我啊俾佢屌啦真係。 我想澄清下冇飯食嘅原因係因為歐洲主要中意食麵包同食小麥粉嘅， 係可能啊， 所以翻到嚟嘅時候好中意食飯，定唔係一般觀眾咧幻想到以為冇飯食咁慘。 嗱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即係。你頭先講嗰個女仔，佢係用一種好快嘅捷徑去攞好多嘢，但係而家香港好多女仔都係咁，真嘅。我識身邊有一個 阿妹啦。 阿妹用咩絕招呢？ 阿妹咪電人啦，屌佢！我話俾你聽，佢好多男性朋友，嗰啲男性朋友好撚曖昧嘅，好似我呢啲咁。但係我話分得好清楚啊，我同佢。但係佢有啲男性朋友唔係咁㗎，即係佢又電下你啊，即係覺得好似朋友咁。但係你以為越咗界線咩？佢又即係話喂喂，你做乜行過界咁嗰啲咯？ 哇！識玩呢啲嘅人嘅技巧都幾高喎，其實。不過有好多女仔天生係識呢啲嘢。 阿貓姐咪咯。 阿貓姐啊，貓姐冇咁嘅本事啊！ 貓姐有個，咁貓姐好靚噶。 貓姐都幾有。 貓姐好靚，佢個樣唔係靚，係引人入勝。 哦，咁係。 佢個樣係好引人入勝嘅貓姐。貓姐嘅笑容係好引人入勝，好 sexy 啊！嗱，我話俾你聽，貓姐個笑容係好 sexy， 佢成身唔 sexy， 佢笑起上好 sexy。 唔 係， 佢成身都 sexy 嘅。 貓姐真係。 如果有人問我佢個波係咪大咗，我話我覺得 係。唔係，貓姐話俾你聽，佢雖然個身材啊係唔靚，但係貓姐整體係一個好性感嘅女性嚟嘅。 原來係咁。 係啊，喂，咁我哋今日錄音時間又係咁多啦，拜拜啦。 拜拜。